是两条根本的原理。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，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。我们应当相信群众，我们应当相信道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，我们应当相信道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，我们应当相信道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，我们应当相信道。